合主办。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明天呢是2月4号是世界癌症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来了我能战胜癌症2018年世界癌症日的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癌症治疗的相关内容。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是著名的癌症防治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的副主任金金主任。金主任你好。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次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谈到的是癌症的防治，要重点说到的是多学科的治疗，而且还要特别强调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呢？金主任，节目的一开始啊，先简单的说一说这方面的内容。 好的，首先来说的话呢，得癌症的话呢，实际上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但是的话呢，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或者说患者的家属朋友们说，得癌症以后的话呢，可能就会有方方面面的专家教授关心你。另外一个的话呢，就绝对不是说是这个癌症的话呢靠一把手术刀切完了就可以了事儿的。从得癌症开始到诊断，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还有包括专业的分期，还有在各个过程当中，在不同的分期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科室来帮着你把第一个把这个肿瘤的话呢肉眼见的全部切掉。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手术的前后要根据病理的情况也要参与到比如说化疗或者说放疗，都需要来做一些规划。所以因此来说的话呢，如果真是某一位呢得了不幸的癌症以后的话呢，从踏进医院的大门，可能有很多科室在背后，或者说你见到或没有见到，都在默默的帮助你。最终我们是希望的话呢，不光把这个治疗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说的5年的生存率，所谓的治愈，同时的话呢尽量在治好以后不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你还能像健康人一样生活，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2月4号是世界癌症日，今年2018年世界癌症日的主题是我能战胜癌症。金主任，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主题以及世界癌症日的设立呢？ 每年啊，这个癌症日，世界癌症日都是我们从医工作者，尤其是癌症相关的工作者的话非常重视的一个日子。那么2月4号的话呢，在不同的医院，在跟不同的一些病人，还有包括限制的或者说基本上已经治好的病人，我们都会分享这么一个节日的一些主题。每次的话呢节日不一样。那么2018年我们世界癌症日的主题是我能战胜癌症。这个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说这样的话呢，我是觉得在相当一部分的癌症领域当中的话，我们都能做到。为什么说我们能做到的话，首先来说，我们特别提倡听众朋友们的话能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么一个生活，它包括休息，还有包括它的饮食，这个生活的态度，我们所谓着这个一级的一个预防，就让从我们自己从身心都加强，不非常健康，不会得癌症。第二方面的话呢，我们希望的话呢，我们更加关注早诊早治筛查这样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在他小小的刚刚有一些癌症的萌芽的时候，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就能够检测到。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次节目的话后来的一个主题，就是通过多学科诊疗的手段，能够把一些中期偏晚期的病人的话呢，我们也能够达到攻克的这个目的。所以因此来说的话呢，如果在 在十年或者说二十年前把这个主题的话呢设为我能战胜癌症，可能的话呢还是一种梦想，但是现在的话呢在2018年或者在以后的日子当中的话呢，这个梦想就离我们就不会太远了。 刚才啊，金金主任呢是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前景的展望啊，以后治疗癌症比现在的治疗的，不论从技术上来说，还是说从效果来说，都要好很多。先不展望未来了，先说一说啊，最近啊，或者说现在大家在面对癌症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应该怎么去做？前面呢，我们是大致的说了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了。金主任，前面呢。您说到了啊，谈到了治疗癌症啊，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首先呢，是有啊患者在医院里面，你需要比如综合性治疗啊，比如多学科的这样的治疗。那么还有出了医院以后，还有很多人要和你一起共同和癌症去战斗。那我们就分两个内容来跟大家说。先说一说在医院内啊，现代医学的癌症治疗，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呢？ 是这样，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以前的话呢，谈到这个多学科诊疗的话呢，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一个固定的一些思维，以前的这种诊疗模式，在我当住院医生的时候，也就差不多20多年之前，我们叫做会诊，也就是说呢，这病人以后的话，做完手术以后，他一发现这个病变范围挺广，切得挺干净，但是的话呢，又不踏实，或者说的话呢，切得干脆没切下来。然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外科大夫就会召集什么放疗科呀、内科呀在一起讨论一下下一步怎么办。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的话呢，首诊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首诊呢？就是说病人来到医院以后的话，通过各种诊疗的措施，然后我们给他一个临床这么一个分期，在不同的这个分期1到4期当中的话呢，那么在3期之前，我们都说他都有可能治愈的。那么到4期，也就是说他已经转移到远隔的脏器，比如说肝癌转移到肺上去了，或者说的话直肠癌转移到肝脏去以后，到4期的话呢，这个时候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棘手的一些情况。那么现在的这个多学科诊疗的模式呢，就是病人在做诊断的时候，我们从治疗再诊断的话都介入起来。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肠癌，对吧，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提倡首先来说，其实在没有进医院之前就提倡健康人就要有一定的很好的合理的饮食。如果在一定的岁数以上的话呢，他需要的话定期做筛查，肠镜的筛查，比如说50岁以上，大便潜血呀，肠镜的筛查就作为一个早诊怎么筛查的一个可能。 金主任，您刚才谈到的这样的一个筛查，也就是在提醒大家，我们虽然得病以后啊，要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要全社会共同去关注去治疗这个事儿，但是呢在您没得病之前也一定要注意，比如前面说到了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定期筛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刘莎，你知道，就是我们也参加过一些媒体啊，还有包括一些电视台的一些做节目，那么的话呢，他们反馈我们哈，就是说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话题呢，就是说我怎么吃什么才能够防癌，或我怎么着的话能够远离癌。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中国人的话呢，特别美食家，对吧？他都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吃非常重要，但是说实话哈，这些问题投给我们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很为难。因为什么呢？就是从国际卫生组织他提倡的这种健康生活的理念来说，说实话非常简单，就3条。第一个，要均衡饮食。这个均衡饮食的话呢，您可以说细了说啊，1、2、3、4、5很多细来这个搭配，但说如果宽泛一点，就是说你荤素要搭配好，你这个五谷杂粮跟精细食品要搭配好。另外一个的话呢，你就别吃一些发霉的呀，腌制的呀，这个肉啊或者说咸菜呀，尽量少吃。那么第二条的话呢，就是要运动啊，这个运动的话呢，也有好多朋友、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会问我们什么叫运动啊？其实也很简单，运动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呢 ，WHO 也是交代我们，就是说每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然后你必须出汗，这就叫一个合理的运动。因为好多听众朋友说，那我一天到晚，尤其是有一些大妈大姐们哈，我一天做家务也很累，但是的话，如果没有出汗， 那可能都不算是运动。 所以我觉得刚才金主任您说的那个例子啊，说到的这位肠癌的患者的这例子啊，特别符合刚才我们谈到这几点。因为有一些其他的癌症，它可能呢受这个食物的影响呢比这个肠癌要小，不是特别明显的例子。而这个肠癌跟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和我们的运动有特别特别密切的关系。 没错。 嗯， 一般来说的话，你看我们肠癌的病人哈，我们在接诊过程当中就能够从他的体型就看啊，两种癌啊不一样。比如说食管癌和胃癌的病人到我的诊室来说的话呢，他都是一般体型中等或者甚至偏瘦的。 哦， 如果是一个肠癌的病人来，基本上的话呢八九不离十都是大腹便便的那个样子。 所以啊，这也提醒很多朋友啊，很多朋友老说我自己，你一看哎特丰满啊，咱不能说人家是胖子，但是肯定是挺丰满的。那些人说我这样多好，我能不得癌症。现在金主任跟您提醒了，您这样也有可能得癌症。您说的您的体型丰满不得癌症，那是误区。 没错。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把均衡饮食锻炼身体提到日程上来的话呢，就可能会离癌症的话呢要稍微远一点。 嗯， 那其实的话呢 WHO 第三条交代咱们的话呢就是远离烟草啊。这可能的话呢就是说烟草，说实话哈，大家一说烟草跟肺癌关系非常密切。没错，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的话呢这种讲法都非常对，但实际上的话烟草跟很多癌症都有关系，比如说食管癌、肝癌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肠癌，它其实都有关系。所以这烟草真的不是一个，就你把它给它细说，说成一百条，它也没有一条是好的。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哈，现在正在抽烟的，能不能开始少抽一点，然后慢慢戒掉。没有抽烟的，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千万不要抽烟。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世界癌症日的专题节目，来说一说癌症的防治的相关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的副主任金晶主任医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啊，成为患者之前啊，咱们尽量的去做预防，您别成为这个肠癌的患者。那么一旦成为肠癌患者以后，您走进医院，刚才呢金主任也提醒了，就是从您首诊的时候啊，咱们就要规范检查治疗。那说到了这个规范啊，您刚才特别谈到了一点，您说这个首诊啊怎么做才叫规范的去首诊呢？其实有的朋友啊，他们并不是说一上来就知道啊自己有可能得癌症了，就去到比如肿瘤医院去治疗，而是因为看其他的病然后再去检查啊，发现你有可能是什么，再一发现啊原来是癌症，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还是要请金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去规范的首诊，然后接着往下做进一步的治疗和检查呢？ 好吧，刘莎，我们就以肠癌为例哈。 嗯， 一般来说的话呢，肠癌尤其是靠下位置，也就是说直肠癌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它可能会有一些症状会提示我们，比如说大便的话呢有的时候会出血，通常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的话呢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病人来说，他说哎有点血两三个月了，我一直以为他是痔疮。所以这个痔疮的话呢一直来说的话呢就是有点像这个混淆我们对于直肠癌的一个判断。但是我教给听众朋友一个方法哈，偶尔一次两次的出血鲜血你可以不用管它，如果的话呢它是在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之内间断的啊，来出现这种便血或者大便有鲜红的或者说是暗红色的鲜血，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提起注意啊。你不要以为啊首先主观反应啊它就是一个痔疮没关系，但是它频繁出现间断出现就一定要引起注意。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建议你的话呢就要到当地的医院来说的话做一个专科的检查。其实这个检查也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对于直肠癌来说的话呢可能百分之七八十 通过我们门诊大夫的指诊就可以触及到这个指诊范围之内有一些异常的情况、 嗯、 或者说他辨别到底是不是痔疮。 哎，说到这一点，我其实倒觉得啊，这个直肠癌的这样的一个鉴别诊断啊还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有一些癌症没有这么典型的特征，甚至说都已经到中晚期了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而肠癌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结直肠癌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表现啊，其实特别有助于早诊早治。从这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癌症还算比较善良的。 对，这个可以能够提起我们的一个注意。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大概的话呢，可能病程对于这个大肠癌肿瘤来说，可能我们统计哈、嗯、大概都不会超过半年或半年以上，很少说是啊、一年以上，但是的话这种情况当然也有。所以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说这样的病人在一定的年龄，有我们设定或者说世界范围设定，比如说50岁的时候，这样就是一个健康人。 嗯， 我们这个都应该的话呢，到医院作为查体项目当中的话呢，查一个大便的一个常规加上潜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呢，甚至50岁以上你都可以再做一个肠镜。 金主任，听了您前面的介绍啊，大家就会能够再次的感觉到啊，这个体检或者说癌症筛查在我们日常健康保健当中，在预防癌症当中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啊，是不是给我们大家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如果我们做一些健康体检或者说癌症筛查的话，能够对癌症的早诊早治起着多么大的作用，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的，这方面的话呢，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感兴趣。首先来说筛查，筛查的是正常人，也就是说我们健康人、 嗯、 我们没得病。 嗯。 啊，所以的话呢，因此来说的话呢，比如说我给举个例子，我们医科院肿瘤医院的话呢，就是体检门诊的话呢都有不同的套餐。 啊。 那么首先来说的话呢，就是他就会，我们一般来说接诊带会问诊，比如说他会问你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如果你抽烟喝酒，然后的话超过比如说一天20包，超过20年以上，其实肺癌的发生率的话呢就有很大的一个危险性。所以因此来说的话，从我们国家每年发布的癌症发病率的这个排名来说，威胁到我们全国最高的一个发病率的一个癌种的话，依次哈是肺癌、 嗯、 然后就是消道肿瘤、胃肠癌、肝癌，还有包括食管癌等等，还有妇科的话，比如说女同志的乳腺癌，还有妇科的宫颈癌等等这些。所以因此来说的话呢，筛查的话，第一个的话按如果按年按性别来说的话，男女稍有不一样。 嗯， 比如说女同志乳腺癌啊，一定要做钼靶，要做这个乳腺的一个 B 超。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第二步就是说按年龄来分。年龄来说的话，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要求大概40岁以上，如果没有这个家庭的遗传背景的情况下，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限制筛查的话呢，建议大家是40岁或50岁以上来进行筛查。 嗯， 所以这个年龄啊，刚才我们说男女哈，比如说男性来说的话，一般来说我们筛查肺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叫做低剂量的 CT 的扫描。 嗯， 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这个扫描做 CT 的时候的话呢，它的射线的剂量非常非常的低， 嗯， 比照以前照我们胸片的话，照一次胸片的剂量还要低得多，这是第一个它的优点。第二个的话呢，它成像非常的清晰。现在的话，我们有经验的这个影像科的大夫啊，3到5毫米的这种小的病变，它都能够分辨的，给你一些提示，这个看起来不太好，你要进一步观察、 哦、 每半年查一个，还有或者他就哎，这个像炎性的肉芽肿没有关系，你就每年来查一个就行了。然后这是 CT。 那么对于 CT 来说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刚才说它跟实际上跟朋友们的吸烟的状态非常有关系。 嗯， 如果你是一个老烟枪，那我们建议的话，筛查的年龄稍微提前，就不是说50岁了，可能你是40岁就应该开始、 嗯、 而且我们强烈建议听众朋友一定要戒烟。 嗯，您刚才已经反复谈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了。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刚才说哈，就比如说消道肿瘤啊，排在第二第三位的话呢，比如说是这个胃癌或肠癌。胃癌和肠癌的话呢， 第一个来说的话，它也跟年龄有关。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大概50岁左右就开始要做这样的一些检查。那么对于胃癌来说的话，我们不能等到它症状有了我们再做检查。 嗯， 常规查体的话呢，我们就健康人的筛查要做一个胃镜。 嗯， 实际上呢，大家都非常一提到胃镜、肠镜都觉得很难受。 对啊， 啊，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给您举个例子来说哈，我们日韩国家胃癌和肠癌的话，它的筛查率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极，而且的话，因为它这个筛查，它能够看到非常早期的一些病变，所以因此来说，他们的同样是胃癌和肠癌的治愈率要比我们中国要高一大截儿，并不是说他们的治疗的手段有多好，而是他们一下子发现的是非常早期的。那么这种早期的话，我们后续会谈到，就是通过腔内的一个超声引导下的一个这个镜下的一个切除，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目的。 金主任，您刚才谈到了啊，肠胃镜啊，其实现在呢也有些医院呢，他们会有一些无痛的肠镜、无痛的胃镜供大家选择，您是怎样看这样的一种啊检查的方式呢？ 首先来说的话呢，这种检查方式组合方式的话呢，给很多畏惧做胃镜和肠镜的听众朋友们、患者朋友们，或者说我们健康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但是的话呢，就是任何的检查手段的话，它都有一定的适应症。那么这个适应症的话呢，可能根据你这个开胃镜的这个检查大夫、门诊大夫来根据你的情况来提出具体的一些推荐。 嗯， 你比如说的话，要如果没有一些麻醉的过敏情况，不是非常高龄的，你神志比较清楚的啊，这样的病人来说的话呢，他可能推荐你做无痛的可能就比较合适。 嗯， 要如果年纪比较大，或者说他有脑中风的这种历史，他可能表达起来、思维起来不是那么灵活，表达的语言的话那可能说不清楚，或者说的话甚至的话呢，他可能少数民族， 嗯， 啊，咱们俩没法沟通，那这都不太适合。还有的话呢，可能的话呢，他有一些麻醉的，他有一些过敏体质，他对麻药的话呢，他是不是过敏的话呢，不是事先非常好判断，有一定的风险。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就不推荐了。所以具体情况的话呢，要需要根据跟你接诊的大夫好好沟通，来由大夫来给你推荐。 我们刚才谈到的啊，是癌症筛查对于癌症的早期的治疗的一些意义。其实在这儿呢，还要说一个小的知识点啊。很多的时候谈到了癌症筛查，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个不就是体检吗？一定要注意，常规体检并不是癌症筛查。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像胃镜这样的项目，比如说像钼靶的这样的项目，其实它并不是这种常规体检当中包含的项目。虽然都是体检，但是呢这个癌症筛查呢要更加专业一些。 没错，刘珊，你说的特别特别的专业。一般来说的话呢，体检的话呢，它可能包罗万象，包括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啊、血压呀，还有包括我们的视力呀，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方面。但是癌症的一些筛查的话呢，可能跟他们有一部分类似，比如说我们也会查血，但的话呢，我们查血的时候还有一项我们叫肿瘤标记物， 嗯， 这一般的体检的话是不会包括的啊。那肿瘤标记物都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 ，FP 跟肝癌相关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可能要查一些跟肺癌相关的、跟消化道肿瘤相关的一些癌症标记物。这些癌症标记物的话呢，它的升高啊，可能会提示我们要注意这些病人的话，是不是要做进一步更详细的一些检查。 嗯， 这是非常有用的。 嗯， 这是关于血液方面。另外的话呢，我们这个癌症这个筛查的话呢，可能就会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都要对女性朋友来说做一些育龄妇女，尤其是40岁以上的，都要做这个体检啊，这个检查乳房啊，包括淋巴结。另外的话呢，对甲状腺，我们可能除了体检以外，可能要做一些 B 超。还有的话呢，对这个40岁以上的女同胞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呢，都要做一些宫颈的一些检查，还有包括病毒 HPV 的检查等等。还有包括的话呢，比如说的话呢，我们对于直肠来说，我们都要做直肠的直诊。这是对于这个体格检查这一方面，我们在癌症筛查当中的话就会包括这一项。 嗯， 那么其他的话呢，我们刚才会提到可能有一些提示的病人的话呢，我们会给他建议他做 CT 的低剂量的扫描。那我们还要对40岁以上的女同志的话呢，要建议他要做每年或2到3年的钼靶，还有包括 B 超。那么另外的话，对一些高危的人群的话呢，我们 要给他定期的话呢，会查一些胃镜或肠镜。如果我给你一个小窍门，刘莎，这是我们医学界的哈。 嗯。 如果你查肠镜的话呢，比如说肠镜没有一点点这个异常的情况，也没有炎症，也没有息肉，那么的话呢，你如果50岁查的，那你可以在55岁的时候或53岁的时候再查一次， 也就是3到5年再查第二次。 对对对，哦，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哈，大家对这个胃镜肠镜非常畏惧，虽然有无痛胃镜，刚才我们也说了半天它有一定的适应症， 嗯， 所以你要如果年年查，我们还不谈到费用的问题， 嗯， 如果年年查，其实对我们听众朋友大家要听起来的话，是不是挺大一个负担呀？ 对对，这不仅仅是经济的负担，同时呢也是身体的一种不好的感受啊，在经济还有身体上双重的对我们造成伤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癌症防治专家金晶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癌症的相关的防治。说到了癌症的治疗啊，不仅仅是患者在得病以后需要去找医生治疗，还包括了在您健康的时候我们尽量去预防我们别得癌症。另外还强调了癌症的早诊早治，特别说到了癌症的一些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建议大家在适当的情况下，比如年龄或者说您有一些家族的特殊情况下，特别建议要做一些我们普通人看起来可能比较复杂的肠镜啊、胃镜，来确保您的身体是否健康，是否不会在短时间内被癌症所伤害。说过了预防，也说过了早诊早治，其实即便是成为了癌症患者啊，现在呢作为医生来讲，在为患者做治疗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多学科诊疗，这样的一种多学科诊疗呢，是为了给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听金晶主任谈癌症的防治。 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却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美。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再难追，全都实现。心中有爱，人生如歌，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 每句誓言、哦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我能战胜癌症世界癌症日专题节目。我们邀请著名的癌症防治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的副主任金晶主任医师，和大家聊一聊癌症的防治。谈到了癌症的治疗，金主任说到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在没有成为癌症患者之前啊，自我的预防其实非常重要。前面的金主任也举了不少的例子。那么即便呢是成为患者，也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早诊早治。而在早诊早治的过程当中，癌症筛查是非常必要的。那即便是成为了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现代医学也特别强调多学科诊疗。我们刚才谈到了，正是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又相对啊稍微复杂一些的检查，才能够让我们达到早诊早治的目标。那也说到了比如说发病率最高的肺癌的早诊早治的一些情况，也说到了肠癌还有胃癌。那我们接着往下来跟大家捋一捋啊，不同种类的癌症早期筛查的意义，我们该要说到哪一类的癌症了呢？ 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对我们国人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肝癌，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对于肝癌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黄曲霉素、 嗯、 啊，一般的话呢，它是存在什么，就是一些发霉的一些食物或食品或者腌制的食品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要如果我们生活习惯当中习惯吃这一类的食品的话呢，日积月累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肝脏会发生这样的一些病症。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乙肝和丙肝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中国的肝癌的话跟国外欧美的发病率的话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能就是病毒造成的肝癌发生比较多一些、 嗯、 欧美的话呢是酒精性的肝癌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因此来说，对于肝癌的早诊早治的话，首先来说我们又说到了 对吧？生活习惯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尽量养成习惯吃新鲜的食品，不要吃放得很久的、发霉的、舍不得扔啊。大家很节俭，吃这些还有腌制的一些肉啊、蔬菜呀，这样的不新鲜的东西是最好杜绝这样的习惯。另外的话呢，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乙肝携带者，或甚至的话呢是乙肝病人，这时候一定要把乙肝的治疗的话呢做到位啊，包括抗病毒治疗，包括保肝的治疗。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定期来检查我们的肝脏。 嗯， 因为从乙肝来说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数字，你比如说的话呢，如果你得了乙肝，无论是急性也还慢性以后，我们说20年以后，它大概有 20% 的病人的话呢，它可能会有机会变成肝癌。 嗯，刚才啊，金主任您谈到了，在常规的体检项目当中啊，它不能够包含一些癌症筛查的项目。那么如果是做癌症筛查的话啊，像这个肝癌都需要有哪些的项目是必做的呢？您个人认为啊，建议如果有一些家族的发病的倾向的，或者有前面的一些危险因素的患者，应该做哪些的检查呢？ 其实对于乙肝来说，检查非常方便，就是做一个肝脏的 B 超 啊，肝脏的 B 超就可以了。那比如说肿瘤的标记物啊等等一些其他的检查的话，有没有必要？ 对，刚才我们提到肿瘤的标记，其中肝脏最重要的话呢，我们叫甲胎蛋白， 嗯 啊，我们英文的简写叫 AFP。这项检查的话呢，就一定要结合起来，一定要做。 说到这儿啊，还要来给大家提个醒啊，春节的假期很快就要到了。在假期啊，吃点零食，比如说花生瓜子啊，或者一些坚果，大家一定要注意，他们也会发生像前面说到的啊，黄曲霉毒素的感染。所以大家在吃这样的一些坚果的时候，要选择品质有保证的，你想着要去正规的地方去买正规的产品。前面啊，我们说到了这个癌症的早诊早治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就又要回到医院了，来说一说啊，如果是发现了癌症以后，我们已经做到了首诊啊，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规范的去做，那接下来呢，如果真的是鉴定以后是一位需要治疗的癌症患者，多学科治疗又发挥了哪些重要的意义？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患者和医生要有怎样的合作，才能够最终啊战胜癌症，或者是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癌症治疗效果呢？ 好的，这个走入医院以后的话呢，其实的话呢，就是病人和家属的话呢，可能都在不同的这个情况下都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我很不幸我得了肿瘤。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我们提倡一点，就是要根据他诊断的不同的明确的不同的临床分期，我们多个学科在一起帮着你制定一个我们通俗话呢叫做作战计划啊，实际上我们叫做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跟刚才我们提到传统的诊疗模式不一样的是呢，就是说我们刚刚诊断你是肿瘤，而且取得了一定的分期以后，我们告诉你你的计划性需要做先做外科手术，还是先做放化疗，还是外科做完以后你还需要再做化疗。那么的话呢，你总体来说从放疗、手术、化疗再放在一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经过我们多个学科在一起，根据您的病情做仔细的讨论以后，给您制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模式。那么它的好处你知道吗？流沙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它还没治疗的时候，我就可以清晰的告诉你，你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你需要在先在哪个科治疗，再到哪个科，再到哪个科，然后的话呢，你这个治疗最终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目的明确，我们也知道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啊去战胜困难，有计划的斗争和没计划的斗争，那效果是有天壤之别的。 没错，你从我医生的角度来说，你知道我在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痛心，而且的话有的时候我都觉得都要发火啊，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病人的话呢，他可能我们刚才说的首诊他治的话呢就是乱七八糟，他没有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计划性，然后的话呢，这么治疗以后的话呢，他就会出现一些各种问题，或者复发呀，或者已经转移了。那么这时候我再想帮他的时候， 就相当于已经他打了一次败仗了。 嗯， 我再想让他打胜仗，其实难度就比较高了。 没错，就像刚才金主任说到的，有不少的癌症患者，他们在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以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啊，非常的煎熬，包括各种的去求医问药，甚至各种的祖传秘方。在这里呢，还要特别的来说一下，癌症治疗真的跟打仗差不多。如果我们先自乱阵脚的话，大家想啊，这样的一场战斗的结局会是如何呢？如果已经确诊啊患有癌症，我想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医生去进行多方面的咨询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甚至可以这样说啊，只有您去这样做，才不至于给最后真正能治好您病的那些专业医生添倒忙。 对，刘莎，刚才你说的特别对，我都觉得就是为这样的病人就特别可惜。那么我想举一个例子哈，咱们光说的话可能听众朋友的话呢觉得咱们太抽象，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工作当中就是现在在我病房里治疗的一个病人，那他的话呢是一个29岁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男孩，得的是一个直肠癌，位置非常低。那么过来的时候的话，他当然是有不同的症状，他到我的诊室他就跟我抱怨，金大夫能不能今天就收我住院，我需要那个赶紧治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已经在你们医院大概有20天3个星期了。这个是很多病人的话呢跟我们反映的一点。那么在这儿的话，刘莎，你知道我想跟听众朋友怎么解释呢？说你在这个3个星期当中的话呢，我们恰恰是在摸清敌情，也就摸清你的病情。那么他可能去做了核磁，也可能做了直肠镜，又可能做了 CT， 然后这些检查的手段都是为了让我们辨清楚他的临床分期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期别。刚才我说的这个29岁的男青年的话呢，他就是一个长得离肛门口大概也就3公分的，局部有外侵的，那通过他做的核磁，那么的话呢这样一个局部晚期的这么一个直肠癌的一些病人，这样的病人的话呢打来了以后的话，我们跟他分期他已经到了3期了。现在的话他有几个选择，首先来说病人最想选择的，干脆把它给切掉吧，切掉以后我就好了，这是绝大部分病人 但 是 他到3期了已经有扩散了， 对， 光是切除不会有特别一个完善的治疗的效果的。 刘莎，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的病人的话呢，首先来说我们想3期的病人他并不是太晚，他有大概有7-8成的把握通过我们多学科的诊疗能够给他治好，他才29岁。如果你光去做了这么一个手术，如果你这个手术还做的不是太完美，可能会我们叫做话可能会有一些亚临床病灶留在体内，它的单纯这么一个手术的话呢，它的效果也就是说它的治愈率可能也就在50%-60%。 这还不谈到啊这个癌症它的转移和复发的一些情况。 对， 对， 所以的话呢就是从70%-80%的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从单一的一个治疗手段降到50%-60%，你说它的疗效打了多大的一个折扣？ 如果这位患者没有提前做这么一个完善的计划的话，我真是觉得特别惋惜。 对，所以因此来说的话呢，他就很有可能在3年之内就因为这个手术或者说诊疗手段过于简单，它会出现局部的复发，或者说是远地的转移。那我们刚才说这样的病人的话来了以后就非常惋惜，我们再要给他夺回这场战斗，夺回这个生命的这个健康来说就难度就非常非常大了。这个孩子的话呢到我们医院，首先的话呢我们做了肠镜，给他做了核磁，做了 CT， 做整体的一个评估，然后的话呢我们外科、内科、放疗科、腔镜科还有介入科在一起讨论，觉得的话呢他已经局部晚期而且位置比较低，所以的话呢就让我们放疗科先做术前的放化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病变啊缩小，然后远离肛门，那么后续的话因为缩小和远离肛门的话，我们外科大夫再后续再来做这个手术的话呢更容易给他切干净，然后有可能的话呢把他的肛门还保护住了。 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位小伙子的治疗最终的结果啊，如果真的是如愿以偿的话，对于这位患者来说对他今后的生活会有特别大的改善。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 并非是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我们这一次邀请到了著名癌症防治专家金晶主任医师，和大家来聊一聊癌症的防治。我们谈到的是目前癌症治疗的一个重点，多学科诊疗。听了金主任这样的一些介绍，我想听众朋友现在应该已经能够了解到了，肿瘤的多学科治疗啊，它并不是说不让您做手术，不让您干这个或者不让您干那个，或者说给您晚点治，而是想通过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检查，还有呢多学科的一个治疗的计划，让您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 没错，这个其中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说是金大夫这么提他就对，而是的话呢，我们全球很多这个行业的这些专家做了大量的临床实践、临床的研究，得到了大量的病人的一些数据的贡献，然后得出相对优化的这么一个好的一些结果。可能它不是最完美的，以后我们的话呢，临床实践还会更优化。所以因此来说的话呢，就是我经常对我的病人来说的话，我说肿瘤的治疗现在目前来说，我大概有7-8%的把握的话能给你治好、 嗯、 但是我希望治好以后的话，你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为什么像正常，尤其是直肠癌的病人，因为他病变有的时候离肛门比较近，那么我们期望呢，通过手术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些放疗化疗的这种结合的方式，那么不光把肿瘤在他体内彻底给他抑制住，最终给他切掉，同时的话呢，还能够把他的正常的一些器官保存下来，让他还像原来健康时候一样生活，甚至他以后的话呢，才29岁，他还像原来一样正常的生活，还可以结婚，还可以有孩子，这样的话呢，治疗的话才是一个最完美的治疗。所以因此来说，我们现在认为肿瘤的治疗来说的话呢，疗效是必须要保证的，要提高的。第二个的话，还要最好让他像得病之前一样啊，这像是一个噩梦，梦醒来了以后我们还是一个健康人。 刚才说到了梦醒之后我们还是一个健康人，其实这些都有赖于、啊、癌症的多学科的综合治疗。那谈到了这个癌症的治疗啊，在这儿啊，金主任给我们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吧，就是如果是一位癌症患者，那么早期、中期或者中晚期或者晚期，他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案。那这样的不同的治疗方案对于癌症治疗都发挥着哪些的作用，我们来了解一下。 总体来说的话呢，如果是实体瘤，所谓的实体瘤就是能够看到结结实实的一些瘤子在的时候、 嗯、 那么手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诊疗和治疗的一个手段，把它切掉，就是俗话说、嗯、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放疗是干什么呢？放疗我们是拿射线来杀死肿瘤的、 嗯、 那么的话，射线杀死肿瘤的话，有的话呢我单纯用射线就行了，比如说鼻咽癌啊，单纯放射治疗就可以了。那有的时候的话，绝大部分的话呢，放射治疗是弥补手术之前和手术之后来作为一个补充的 啊、哦。所以要说单纯依靠某一种治疗方案也不是特别可行的。 对， 现在还有啊很多靶向治疗、 嗯、 那么很多的靶向治疗的药物呢都是不停的在出现，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说我吃点药就能治好癌症了，我就别遭那罪化疗了，我别遭那罪做手术了。那关于靶向治疗，您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 靶向治疗总体来说的话呢，它是大范围来说哈是化疗的范畴之一。 嗯 啊，但是的话呢，最近几年因为有很多新药的出现，给我们很多的肿瘤病人带来的希望。但是的话呢，它现在目前来说不能够取代化疗。 嗯， 化疗的话呢，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内科治疗的一个模式，它主要的目的的话呢，用几种药物组合，能够把身体潜在的或者说可见的肿瘤来杀死。那么它的话呢，因为从是药物啊吃进去，或者说是从静脉打进去，在血管里头发挥到全身的各处，所以它是一个张开了网啊，把那些残渣余孽或者说肿瘤一网打尽的这么一个治疗一个手段。 哎， 靶向它也是药物其中的一种。但是不同的病它应该是用化疗还是化疗组合靶向，还是单纯用靶向就可以的话呢，这必须要咨询专业的内科专家。 对，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现在的靶向药物虽然越来越多，可是呢它 和化疗去比较的话，它覆盖的癌症啊远远要少于化疗，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病你想这个靶向治疗就能够靶向治疗，得看有没有那个药。 你说的太对了刘莎，我觉得你特别专业。 谢谢。 化疗还是内科的一个主体，靶向的话作为一个补充。好比说的话呢，就是靶向是我们肿瘤病人的话一丝曙光，有一些情况的话的确化疗可能传统的化疗的这些方案的话不起作用，但是加入了靶向它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比如说乳腺癌的赫塞汀的治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放化疗，其实啊提到放化疗呢，很多朋友啊都会在一起说我这个癌症治疗完了后面又放化疗，但是这是两种啊不同的治疗。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在癌症治疗之后的放化疗的意义呢？ 是这样，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手术的话它把这些肉眼的一些肿块给切掉了，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它要长到一定程度，刚才我们说病人的分期哈，它会有一些肿瘤细胞啊在这个主体长的时候它就会脱落，它沿着这个血管或者到淋巴或者到其他的一些脏器，那么在没有形成大概上亿个肿瘤细胞聚集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常规的影像是看不见的，我们叫做亚临床情况。所以因此来说的话呢，我们把肉眼的肿块切掉以后，一些看不见的一些在血液里在组织里的肿瘤细胞就需要我们放疗科啊，需要我们内科用药物用放射线再来给它巩固一下，我们所谓的叫做辅助治疗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关于这个手术和辅助放化疗来说的话，它也是根据病期来的。我们说比如说一期，所谓的一期所有的肿瘤就是只有肿瘤没有淋巴结转移，它也没有血液学的转移，那么这个绝大情况的话可能通过手术切掉就可以了，又不需要放疗又不需要化疗，绝大实体瘤是这样。如果你发展到二期三期，一旦有淋巴结转移，刚才我们说它已经开始浸润到身体的其他的部位了，所以因此来说的话辅助性的放化疗这个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 谈到了癌症治疗啊，现在呢手术呢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但是现在的外科手术啊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比如说微创治疗。而我也知道有一些癌症患者他们对于微创治疗呢是不太接受的，他们说我们愿意啊切多一点切大一点治疗得更加彻底。对于患者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啊，金主任您怎么看呢？ 这个其中的话其实有很多科学道理的，并不是说大夫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很多的一些实践和临床的一些研究的数据在支持的。比如说的话呢它也是根据这个病期的早晚，那我们刚才说哈，在早诊早治的时候我们做肠镜有的时候的话就会发现一些息肉，这些息肉的话可能在若干年以后它就是一个肠癌的一个隐患。所以因此来说的话呢，对于一些息肉来说或者说息肉类的早期的癌症来说，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就把它切掉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微创。因为它非常早期，它浸润的话呢并不是说太深，所以因此来说在这种肠镜下把这些肿瘤表浅的肿瘤切掉，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微创。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比如刚才您说的担心肿瘤病人他已经瘤子能看见了，那你还给我做微创，其实并不是。它这个微创的话就是在肚皮上，你可能看到我们原来可能拉十几公分的那么大的一个切口，现在的话你看只肚皮上只有四个窟窿眼啊，四个小疤痕，但是这些我们叫做腔镜啊，腹腔镜的这些技术，胸腔镜腹腔镜的技术，它在你的体内的话切除的范围并不小，只是说在你身体表面它是通过打孔的技术留下非常小的一个疤痕，对你身体的表面的愈合，对术后的愈合和术后的恢复是非常快的，对你的伤害是比较小的。 我们的节目呀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金主任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呢？ 我希望咱们得了病的癌症朋友千万不要把自己当病人，我们就是治好了就是一个健康人，在治疗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也是一个潜在的健康人。那我们周围的亲友或者说我们同事朋友的话呢也不要怀着这种悲伤的表情来对待我们的患者，得病是一时的，可能一年以后他就治好了仍然是一个健康的朋友。